吃饭的馆子就在他们住的地方，那是一个农家小二楼，腾出底楼开了一个饭厅，楼上几间房间当客房。这里的很多村民都是这样来赚旅客的钱，包吃包住，菜就是鱼米之乡特色的农家菜，土鸡汤、炒白米虾、清蒸桂鱼什么的。客人吃完了就可以上楼休息，非常实惠。他们的房间位置很好，打开窗户就可以看见湖面，但是他们的心思都放在玉块和前面的怪事上，根本就没有心思细味品尝。而且安宗身上有一股臭味，不想在人前多待，免得遭人白眼，于是胡乱地吃完饭就上楼了。六子谨慎地关上门，咳嗽两声说： 小安，把那东西拿出来吧。 臭味就是从玉块上传出来的，隐约透着一股血腥气，还混杂着沙土的味道，特别呛鼻子。六子拿出一个盒子，里面有一些小刷子和布头，是他用来擦印章用的。他一边小心翼翼地接过玉块，一边解释： 这味道就是古器特有的土腥味，特别是玉器，如果时间长了，老玉就会散发出一种臭味来，所以很多国玉作假就把一块新的玉扔茅坑，过段时间也会有这种臭味，但是那种拙劣手法根本骗不了行家。 难怪白玉后来问我是不是捡到什么东西了，这玩意儿果然有年头的，就等六子收拾出来看看是个什么样子了。 六子拿着小刷子一点一点的沿纹路刷，白毅也在旁边看着。当纹理清理出一点的时候，白毅说道： 这东西是吴国的。 六子弄得很仔细，这方面他算是行家。他点点头说： 没错，这玉剑阁是春秋时期吴国的东西，你们看这交梁纹，就是当时春秋晚期吴国盛行的纹理图案。1976年江苏丹阳司徒瑶出土过交梁纹轨，就是这种繁复交梁纹的较早形态。 初步的清理完毕后，用布一擦，这块玉终于呈现出一块古玉应有的色泽。这块玉颜色类似于捷克陨石，墨绿色中有黑色的斑纹，呈圆弧长方形，前端早有孔眼，是用来插剑柄的，在中央有篆体阴刻的勾月二字，显得气度非凡。如果装上剑柄和剑身，那么这绝对不是一件凡品，如果能握着它驰骋沙场，该是一件多么威风的事情啊。六子把玉放在台子上，白毅马上拿起来，用手抚摸玉上的刻痕，疑惑地说： 这上面居然刻着勾玉，难道是传说中吴国失传的勾玉古剑吗？ 六子清理完毕之后就去喝水了，听白毅那么一说，一口水呛得他直咳嗽。安宗怕他把唾沫喷到玉剑阁上，连忙拉开他。他激动地握着安宗的手，一口唾沫星子全喷在安宗脸上，颤抖地说： 有没有搞错啊，那不是传说中的东西吗？那把吴王夫差逼死伍子胥的玉柄镂金剑。 他这么一说，安宗也被吓得够呛，抹掉脸上的唾沫，傻傻地看着玉剑阁。那段历史安宗也略知一二，传说吴王有一把勾月古剑，是与当时越王勾践的王者之剑合称天下称霸成王的两把稀世宝剑，勾践的是那把成王之剑，而夫差的勾月古剑则是守国之剑。吴王夫差就是用那把剑逼伍子胥自刎的，后来越国攻破吴国，此剑就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，再也没有人知道下落了。传说得此剑的王者打下天下后就可安天下，盛世永昌，千秋万代。三个人一阵沉默，最后还是安宗先开口： 这玩意儿真是那把古剑上的？这么说古剑有可能还在这儿？ 难说，不过我感觉这事儿和你看见的石碑和水猴子有一定关联。这样吧，六子你先留在这里守着玉剑阁，小安你带我去看古碑。 安宗马上点头答应，心想这不起眼的小地方居然有如此震撼的东西，实在是令人有些亢奋激动。但是总感到一份不安，直觉告诉他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六子是个商人，他马上就从商业角度思考，一听到那古碑的事就嘱咐他们： 二位好好的去看看，估计那石碑也有文物价值，如果确定是有联系的东西，我马上就能把这东西买走，到时候一定不会忘记分红给二位。 当他们再回到湖边的时候，已经接近黄昏了，旅游区还有一些男男女女手拉手的走在湖边看风景。他们没有心思欣赏夕阳美景，快速地走向湖的西面。果然，那个地方是一个安全管理的盲区。安宗都来过一次了，还是没有人来把守。他们猫着身体钻进草丛之中，从这里可以看到白天发现尸体的那个浅滩。尸体已经被弄走了，但是按照习俗，他们在那里点了一根白蜡烛，四周放着死者生前用过的物品，为了引回还在湖里的魂魄，以免他们变成水猴子害人。湖水发出规则的潮声，听起来就像是大自然的呼吸。潮起潮落，那块石碑看了这样的潮汐千百年了吧。安宗看了几眼湖面，马上就回头带着白蚁在树丛中找石碑。突然白蚁喊道： 找到了。 安宗快速走到他身边，的确就是白天看到的那块无名石碑。白蚁撩开挂在碑上的树叶，看着碑文说： 这个果然是吴国留下的东西。 这上面写的什么呀？怎么只有那么几行字啊？ 白蚁抿着嘴巴看了石碑良久，安宗心痒难耐，催促他快点说出上面写了什么东西。白蚁眼神有些异样： 这个碑是那个死者自己给自己立的。 啥？自己给自己？他料到自己要死了，于是先给自己选了一块坟。 安宗摸了摸脑袋，指着上面的字： 你先把上面的字翻译过来，他怎么就给自己写了那么两行字啊？古人一向重视死后，那么潦草的一块碑文实在不合礼数。 白蚁摸着刻痕： 上面写的是士为知己者死，千古一恨，唯有守约。 古文一向是安宗的弱项，想了半天也不明白这当中的意思。 你看明白他要说啥没？我只知道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。 什么女为悦己者容啊？这个意思是说，死者是为了自己的知己赴死，而千古一恨我也搞不懂是什么。唯有守月，我估计有两个可能，一是指这个湖本身，二是指那把勾月宝剑。古代人说话言简意赅，说白了就是很多意思得靠自己去悟，悟性上来了你就明白他在说什么，悟性不高你对着那几行字看到吐血也无法完全理解到底有什么含义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他和勾月宝剑有很深的联系。 安宗看这字也不能带来更多的信息，于是就转到石碑后面。安宗对这种东西也不懂，便回头看了看那个停放尸体的浅滩，突然发现白色的蜡烛已经不见了，留下一滩白色的蜡油。滩上出现一排尸脚印，绝对不是人的，而是像巨大的鸭子脚印。安宗顿时感觉下巴有些麻了，转过身体喊着白蚁： 哎，老白，你过来看看，蜡烛不见了。 白蚁从石碑后抬起头，突然眼神大变，一下拉住安宗的衣领，把他往石头上撞。 你神经病啊！ 这猛的一撞，安宗的脸就直接撞上了石头，鼻子一酸，安宗疼得破口大骂。白蚁绕出来，一把将他拦在身后。安宗捂着鼻子回头一看，一个黑色的东西快速窜入树林之中，速度极快。白蚁盯着四周看了一遍： 这里不安全，先回去再说。 他话音刚落，安宗就感到四周的树叶开始不安地抖动起来， 发出沙沙的声音，气氛一下子变得非常诡异。不用他说，安宗也知道这里肯定不安全，而那黑色的东西极有可能就是所谓的水猴子。安宗恶狠狠地看着四周的树林骂道， 真是阴魂不散。 他摊开捂鼻子的手，一看手心里都是血，心想， 白毅这小子真是手黑啊，如果他再狠点，估计我的脸就平了。